歌是这一刹是最美，来让我好好的送赠你，凝望镜里仿佛感到两颗心一起，永远快乐地浪漫地远飞。假使这生爱着你，还让我他生都爱着你，能同到四季里欢喜与痛悲，爱到最后梦问是那世纪，看这片婚纱像月亮优雅，跪到绵绵情意在身边窥探，已看透了我心底话，默默愿望爱惜那每一分每一刻可以吗？我愿意愿意唯愿与你再读一篇，听我讲一声今天我愿意。每段祝福语总赞陪伴我轻轻地靠近你，浓情蜜意好比你手中的花，替我话实在是爱我吗？今天不需要回答，来日与我几天几个夜晚，傻傻泪眼可不可为我抹干它？这眼泪为了你洒，看这片婚纱像月亮优雅，悸动绵绵情意在身边窥探，已看透了我心底话，默默愿望爱惜那每一分每一刻可以吗？我愿意仍愿意唯愿听你再说一遍，对我讲一声今天我愿意。